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92，《后周记》三。太祖圣神公肃，文武孝皇帝下。显德元年五月甲戌朔，王魁自潭州迁于朗州，以周行逢之潭州市，以潘书寺为越州团练使。丙子，地至晋阳城下，其至环城40里。杨衮以北汉代州防御使郑楚谦二余州，诏与济世欲图之。楚谦知之，不往。衮使胡济数十守其城门，楚谦杀之，因闭门拒衮。衮奔归契丹，契丹主怒其无功，求之。楚谦举城来降。丁丑，指竞赛军于代州，以郑楚谦为节度使。契丹数千骑屯新代之间，为北汉之援。庚辰，遣符彦卿等将部骑万余击之。彦卿入新州，契丹退保新口。丁亥，指宁化军于汾州，以石沁二州立之。代州将桑圭、谢文玉杀郑楚谦，诬奏云前通契丹。符彦卿奏请一兵，癸巳，遣李云、张永德将兵3000赴之。契丹游记时至新州城下，丙申，彦卿与诸将阵以待之，使彦超将20骑为前锋，与契丹与战。李云引兵击之，杀契丹2000人。彦超恃勇轻进，去大军近远，众寡不敌，为契丹所杀。云仅以身免，周兵死伤甚重。彦卿退保新州，寻引兵还晋阳。抚州防御使哲德以将周兵来朝。辛丑，复置永安军于抚州，以德以为节度使。时大发兵夫，东自怀孟，西及蒲陕，以攻晋阳不克。会久雨，士卒疲病，乃亦引还。初，王德忠反自契丹，执周兵为晋阳，留指代州，即桑圭杀郑楚谦，求德忠送于周军，帝视之，赐以代马，问鲁兵何时当至。德忠曰：“臣受命送杨衮，他无所求。”或谓德忠曰：“契丹许公发兵，公不以实告，契丹兵急至，公得无危乎？”德忠太息曰：“吾识刘氏禄，有老母在围中，若以实告，周人必发兵拒贤以拒之，如此家国两亡，无独生何益？不若杀身以全家国，所得多矣。”甲辰，帝以德忠期往，亦杀之。乙巳，帝发晋阳。匡国节度使要元福言于帝曰：“晋军易，退军难。”帝曰：“朕一以委轻。”元福乃勒兵成立而殿。北汉果出兵追聂， 元符击走之。然军还葱聚，除粮数十万在城下，悉焚弃之。军中讹言相惊，或相飘掠，军需失亡，不可生计。所得北汉州县，州所置刺史等，皆弃城走。为代州桑归既叛北汉，又不敢归州，应城自守。北汉遣兵攻拔之，已有地至潞州，甲子至郑州，丙寅夜松陵，庚午至大梁。帝为众议破北汉，自是正事无大小，皆亲爵，百官受成于上而已。河南府推官高希上书谏，以为四海之广，万机之众，虽尧舜不能独治，必择人而任之。今陛下一以身亲之，天下不为陛下聪明睿智，足以兼百官之任，皆言陛下贬破一计，举不信群臣也。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，能爱民听讼者以为首令，能封财足使者使掌金鼓，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。陛下但垂拱明堂，视其功过而赏罚之，天下何忧不治？何必降君尊而待臣职，取贵位而亲见士？吾乃失为政之本乎？帝不从，昔河中人也。北汉主忧愤成疾，昔以国事委其子侍卫都指挥使成军。河西节度使申师后不似诏，闪弃镇入朝，属其子为留后。秋七月癸酉朔，则授律府复律。丁丑，加吴越王钱弘处天下兵马都元帅。癸巳，加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质守司徒，以司密直学士。工部侍郎常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判三司。加枢密使同平章事郑仁惠监侍中，以位以枢密副使魏仁溥为枢密使。范质即为司徒，司徒窦真固归洛阳。府县以民事之，刻意皆不免。真固素于留守相训，训不听。初，帝与北汉主相聚于高平，命前泽州刺史李彦崇将兵守江诸岭，扼北汉主归路。彦崇闻樊爱能等南遁，引兵退，北汉主果自其路遁去。八月己酉，贬彦崇律府副律。己巳，废镇国军。初，太祖以建雄节度使王彦有据北汉之功，其乡里在滕县，喜彦为武宁节度使。彦少时常为群盗，至镇西召故党，赠以金帛鞍马，谓曰：吾乡素名多盗，昔吾与诸君皆常为之，想后来者无能居诸君之右，诸君幸为我御之，使勿复为，为者无必足之。于是一境倾诉。 九月，徐州人请为之立一锦碑，许之。冬十月甲辰，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作纳稿税，场官扰民，多取号于赐死。有司奏汉卿罪不至死，上曰：“朕知之，欲以惩重耳。”即有匪安远永清军。初，素未之事累朝相承，务求姑息，不欲检阅，恐伤人情。由是累老者居多，但交检不用命，时不可用，每遇大敌不走吉祥，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。帝因高平之战使之其弊，癸亥谓侍臣曰：“凡兵务精，不务多。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衣，奈何郡民之高则养此无用之物乎？且贱懦不分，众何所劝？”乃命大检诸军，精锐者升之上军，累者斥去之。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，召募天下壮士，贤浅易阙，命太祖皇帝选其友者为殿前诸班，其季布诸军各命将帅选之，由是士卒精强，近代无比，征伐四方，所向皆捷，选练之利也。戊辰，帝谓侍臣曰：“诸道盗贼颇多，讨捕终不能绝，盖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检，至藩侯首令皆不致力，宜悉召还，专为节镇州县，则起倾诉。何自杨柳至于亳州120里，连年东溃，分为二派，会为大泽，弥漫数百里，有东北坏谷堤而出，贯其地资诸州，至于海崖，漂没民田庐，不可生计。流民采孤败捕鱼以几时，朝廷屡遣使者不能色。11月戊戌，帝遣李谷亦禅运其暗室堤塞，一徒60000，30日而毕。北汉主疾病，命其子成军监国，寻卒。遣使告哀于契丹，契丹遣骠骑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刘承训，册命成军为帝，更名军。北汉孝和帝姓孝瑾，即嗣位，勤于为政，爱民理事，境内粗安。每上表于契丹主称南，契丹主赐之诏，谓之儿皇帝。马希厄之率群蛮破长沙也，府库累世之机，皆为叙州蛮酋福彦通所掠。彦通由是富强，称王于西洞间。王魁既得湖南，欲遣使抚之，目能王者，其将王前郎请行。既至，彦通盛侍卫而见之，礼貌甚具。前郎厉声责之曰：“足下自称扶秦苗裔，宜之礼义有以异于群蛮，昔马氏在湖南， 足下祖父皆北面视之，今王公尽得马氏之地，足下不早往启蒙，至使者先来，又不接之以礼，翌日得无悔乎？晏通惭惧，起执前郎手谢之。前郎知其可动，因说之曰：西洞之地，隋唐之事皆为州县，住在图籍，今足下上无天子之诏，下无使府之命，虽自望于山谷之间，不过蛮夷一酋长耳，何若去王号，自归于王宫？王公必以天子之命受足下节度使，与中国侯伯等仪，岂不尊荣哉？晏通大喜，即日去王号，因前朗献铜鼓数枚于王魁。魁曰：前朗一言胜数万兵，朕国事也。常志以晏通为前中节度使，以前朗为都指挥使，御文辅政。前朗贵州人也。魁律西界镇恶使锦州刺史刘涛为边患，表为镇南节度副使，充西界都招讨使。是岁湖南大饥，民食草木食，武清节度使知潭州市周行逢开仓以赈之，全活甚重。行逢起于微贱，知民间疾苦，励精为志，言而无私。辟属辽蜀皆取廉介之事，约束简要，利民便之。其自奉甚薄，或积其太简。行逢曰：马氏父子穷奢极靡，不恤百姓，今子孙岂十余人，有足孝乎？